锵锵三人行，所以这个家辉写的小说叫龙头凤尾嘛。嗯，我发现他这个运势就是这样，基本上刚刚在我们这个锵锵里头，人家家辉是金马奖评委是吧， 是 亮了一下。嗯，然后节目播出之后马上就被范爷的粉丝给黑到贴地、 哦、真的 打到灰头土脸。 为什么范爷粉丝为什么骂？ 我当时是这样，因为 他当时说范爷没评上金马女主 啊、我说了一个小故事，因为粉丝之为粉丝呢，基本上就是说很喜欢嘛，热爱嘛，捧嘛，就听不了半句 不是 不是。而就算我没有讲不是哈，我说了多少的事，我说演得很好，哎，他真的演得很好了， 行， 你完全不像原先期待的范冰冰。哎，我们当时讨论都是这样，哎，真的就像一个村姑哈，这个很好，虽然这样村姑的眉修得很漂亮，很白这样哈。我还记得陈建斌说，那漂亮的假了又怎么样了，川姑不能有漂亮了吗，这样讲。 好，开始拉背锅的陈建斌又拉进来了。 没有，我说陈建斌就替他，就是说陈建斌就说川姑也可以有漂亮的嘛，不会有影响嘛。 那谁反对了呢？ 对，那不能讲报别人，要讨论嘛。有时候是这样啊，就是说所有不管电影还是演员，不是你不好，可是当时是讨论有其他人好像更在某个方面更准确，那就选了。那我当时是讲了故事嘛，说后来颁奖之后我在电梯碰到范冰冰，我也说了，都多大方啊，本来我们还担心颁奖礼一说了之后他马上冲出去哭也走，我还跟陈建斌说，建斌啊，你准备好啊，到时候你要抓住啊，说冰冰别哭这样。我以为 不会吧，他见惯大场面的。 对，我说人家多有气度啊，还是非常有风度笑。那后来呢，哎，西夏在电梯，哎，连电梯都不准黑脸啊，本来就应该黑脸，给我的早就哭了，早就躲进厕所哭了。 你好像上次说他是在电梯里黑脸呢。 啊，对啊，我说电梯里面黑脸，哎，谁对，就是说电梯里面有黑脸的资格跟权利嘛。我主要是说里面的人，他又不是范冰冰讲的电话，是他旁边的人讲了一个电话，就说哎拿不到，各方的势力很大这样。那我就自己喜欢把这句夸大来讲嘛。那冰冰的冰粉就来骂我了， 就是你们这些势力， 对不对？就是。哎，你怎么知道我没投票给他？可能我投了五票。 对，所以我们为了挽回这个形象呢，我们这个准备邀请一下范冰冰上这个锵锵三人行。 不要找我， 对吧？ 不要找我，找文道。 对，当然如果人家看得上我们的话。 对。 哎，但是上次你倒确实没说，就是说为什么潘金莲给得了个最佳导演奖？但是没有得最佳影片奖。我是外行了，我一直就有时候觉得最佳导演奖，那按说一个电影不是导演的作品吗？如果是最佳导演奖，那是不是实际上跟最佳影片奖差在哪儿了呢？ 没有，我先说当时的讨论哈，就是说，因为啊，基本概念就是说，导演嘛，你要看回他的自己的风格、自己个人的创作历程，还有他怎么样掌控那个演出各方面的元素哈，所以你觉得他那个很突破很好，抓题材表现他的企图心，那当然就实至荣归了嘛，最佳导演。可是影片就把导演这个东西先放在挂号里面。就看作品它本身的题材、它的灯光、它的音响，还有演员的演出配合，能不能那个力量是来自电影的本身给你的，而不一定去集中看，我们去推想导演怎么样赋予他自己的生命力在作品，是两个不同的两把不同的尺。那当然等于是说，就算那个我不是潘金莲啊，拿不到最佳电影也不表示它不是一个很好的电影啊。可是拿到的那个八月，我那时候说了，我猜连我这种香港人对于那个题材80年代末的内蒙古的经济改革里面一个小社群的改变，我都深深被打动了。而且当时讨论说它的光影，它是黑白片哈，它的音效、它的演出，我们2年后看、4年后看、5年后看，还是觉得有重看的理由。那个当然，那个力量来自作品本身哈、所以我们是这样看的， 整体嘛。 是，所以最近呢，我也是看了电影挺多的，就是。而且你知道，我先看了一个李安的这个《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其实李安这个电影啊，就是 我觉得算没算好。当然你也可以说人家现在用不着算计什么了，对吧？因为呢，你知道，首先有个心理，就是如果你拿120帧，拿这个什么3D4K做招来的话，那么对于我这样的钻牛角尖的，我就必须得看这个120帧的嘛。可是香港都没有一家影院放这个，我只有在北京也只有一家影院。那你这样票房，如果大家都要看这个120帧，你这个票房是上不去的，对吧？那么于是我就等等等，老那家影院老满座，后来我终于等着了。我去，当然是带着这个虔诚的这个心情去看。我觉得心态上是没有问题的啊。李安导演嘛，哎，你看这个电影了吗？ 看了，看了，看了。可是我看没有看120帧， 香港看不到， 香港没有。 哎，那么 我要准备飞去北京看。 我个人认为不看也没有太大可惜。 会了， 不是，我是这样，我听见，我看之前啊，听见比如说两个学电影的都属于看完了就出门就跪了那种，甚至包括周轶君就说呀，哎呀，他觉得特别好，是吧？那我听了他们的这种反应呢，我自己觉得啊，我可能是不是眼睛有点生锈了，就是他们说的那些个精微之处啊，我还愣没什么大感觉。就是说比如说第一吧，说这个 4K 120帧，说还选的这个男主角啊，帅哥湛蓝的那种眼睛就能拍到这个眼神里啊，但是老实说我还是眼拙，我觉得有区别，但是区别呢没有人们夸的那么大。甚至于我就说，你知道我昨天看了这个血战钢锯岭，正好俩战争片，没有吉普森，血战钢锯岭，我突然发现呢，这是我大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第一回看 2D 的电影。因为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在电影院都带着那个 3D 的那个电影。你知道我这又看到这个血战钢锯岭这个 2D 的电影啊，我一下我感觉到那种清爽，非常清晰。我甚至认为从我个人有一个角度，我就说啊，不管你是想创新还是想骗票房，这个 3D 的这个就别搞了。因为老实讲我还是说我眼拙，到现在为止还就是阿凡达，就咱就说真的新技术带来那种惊艳，那种 3D 往后这么多 3D 200块钱一张票，160块钱一张票，我真觉得整个光线又被压暗了，而且你体现出来的这个 3D 效果，就我所看到的包括好莱坞大片大部分流于形式， 没有什么必要， 没有什么必要，对吧？就是再看到这个清如此高清的这个 2D 电影，这个血战钢锯岭，我竟然有一种这 2D 比 3D 啊真切多了的这种感觉，3D 更像是个魔术了，你这么就有这种感觉。但家辉你可以说说你对李安这部大作。 没有，我是很喜欢的，因为假如你喜欢他以前的像冰风暴，还有一贯你喜欢李安的那种人道主义关怀哈，那种温情，那种对于世界上不管遭受什么灾难还是回到人，然后他还是觉得人应该有公道这两个字的，假如你对这种感情是有贯通的，我觉得很难不喜欢他的电影，当然包括这一部。像他里面有些对白跟小说不一样的是他加进去嘛，比方说他的家人说 It's not fair， 这不公道，这对小说没有的，他加进去啊。李安说我觉得在当时此处就应该， 他那人会这么说， 对啊，讲求公道哈。然后还有他在一个孤绝孤立的情况下，人怎么样到最后还是觉得哈，有一种可能叫做天意，可是当我人为去配合这种天意的时候，不管我是为了去救我的家人还是去了战争去重回战地，我当我所谓人定胜天啊，不是我打败这个天，而是就算我去配合这个天意哈，我也是我的选择，也是我能力的展现，这个当然就是新教伦理了嘛哈。我要后觉得我是上帝的选民，我就要发财 charity 做善事来彰显，来让大家看到我是上帝的选民。所以我觉得那种新教伦理上面人如何彰显我们有一个天在哈，在李安的电影里面都有啊，我是非常感动。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看这眼光水准不一样，所以他就能当评委，我只能当观众。 但很惭愧我还没看，我两部电影都没看，我一直想找机会去看，因为我也是想看 4K3D。但是 我一直好奇的问题是，很多人在谈的就是他到底应不应该用这个技术来拍这个电影，因为好像大家这几年我发现大家有个反应，就觉得看 3D 不划算，或者 3D 没效果，好像仿佛一种电影呈现的技术跟这个电影本身的拍摄方式和它要呈现的题材是很相关的。好像我们通常有个大众的感觉是拍科幻电影、战争电影，那非常值得要 3D， 但是如果您是个文艺爱情片，那就别 3D 了吧，这个 3D 来没意义，我们常常有这种想法。那么李安这部电影呢，我知道它的题材被很多人怀疑值不值得用 3D 4K 来做，因为它并不是从头到尾都是战争场面，那有必要吗？大家会觉得。但我觉得这个恰恰是我对这个电影最感兴趣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如果一个片子从头到尾，假设就是两个人坐在桌子聊天，他如果用 3D 拍，你会不会觉得亏了？为什么我们觉得一定要科幻片，要有动作场面，要有战争场面，那个才应该用 3D 呢？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认为逼真立体这种效果应该不是应该应用在一个言情电影或文艺电影上面？那假如说一个导演，他就是像李安这样的导演，这么有想法的导演，他今天决定这部电影要用这个技术来拍，而不是比如说像之前更奇幻的《少年派》，很多人会说《少年派》更值得用这样的方法，但他不，他用这个题材来用这个方法来做，那一定是他在想一个什么东西。这是一个艺术上的问题， 他必定有他的追求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这个我觉得你看外国的这个外媒影评啊，第一轮就是觉得好像李安这次有点失误，就玩失手了。我就发现呢，其实后来我就反思啊，李安是近年来拍了几个《卧虎藏龙》这种这个色戒，就是这种啊明显好看的这种电影，所以呢让大家至少让我呀有点忘了。其实李安的本色儿是看他的电影啊，是需要比较细腻的，是需要比较有耐心的，甚至他以前的个别作品是被认为比较闷的。他是，你看我过去老说，我说李安的这个高明之处啊，在于这个不显山不露水。你看他的电影从来没有说先声夺人，就像卧虎藏龙一开始都是一个人悠悠的这么走到哪里去，他从来不是那种先声夺人的，对吧？哎，像一个太极高手。但是呢我也觉得有时候要是没玩好啊，那最后也是个不显山不露水。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就比你眼拙，我看不到或者说联想不到这些特别精微之处。我为什么说觉得我可能是眼睛有点生锈了呢？你知道他拍这个题材，我认为他爱挑战，他是个挑战。因为什么呢？我不看你有什么哲学，我看你的是呈现的方式。从呈现的方式上讲，比如说他这个片子里边最多的一个手法就是这个前线回来的士兵咣这放一个烟花，咵以为是战场，是吧？帮一个汽车发出个声音啊，要拿起枪，咣听到一个炮仗，咣这个人就要恢复战场状态，所谓创伤后那个战后那个创伤后遗症。这个手法吧，你要知道，就是咱们看过的好莱坞的反思战争的这个经典片在我脑子里太多了，所以你比如我为什么觉得有点生锈呢？你比如说这个《现代启示录》也好，生于七月四日生也好，就是关于这种又闪回到了战场记忆，表现战争对他这个人性的这种感受，这种扭曲啊，回到现实生活里的这种种种的不能够适应，你知道吗？就类似的，总让我觉得似曾相识，总让我觉得似曾相，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种不新鲜。那么我旁边有一个女的，就最后就也是哭啊，我也流了几滴眼泪，就不能说她不跟，但是我这眼泪不说明什么啊。 对， 就是我总的起来我看了，我就觉得就是李安想要表达的这个细腻的这种思想啊，对我来说就是似曾相识居多。他唯一要叫我说表达点个人的这种感受的在哪儿啊，就是结尾，这让我有启发。所以李安的电影无论如何都会给我们有一个人生的启发。在这个电影的结尾，大概就是说，这个比利林恩 跟那个他那个班长，他保护的那个班长就讲述了一通，就是战场上的人和选民和民众之间的处境。最后他插了一句，他说：“你看，这像电影一样。”哎，这好像就说他自己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你看，我们在战场上的人，就像是导演在这个电影的专业里，我们里边的煎熬啊，我们里边的这个艺术和技术所讲究的这一切，不足为外人道。实际大部分的观众，你未必有一个导演更懂电影。可是他就说呢，但是呢，战争却是由你们决定的，战争却是由国民决定的，而国民对这个战争呢，各有各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感受就像是说电影，就是说我们电影导演天天煎熬在怎么能够拍好一个电影，这里边的精微之处有几个人能懂。可是呢，你又不能不承认，电影最终是观众决定的，而观众呢，对于同一部电影又各有各的看法。但是最后李安曾经产生过这种抉择，就是说崩溃的时候，就是要不要再干下去。但是最终他的选择，就像比利林恩的选择是，我属于那里，甭管怎么说，甭管你们观众是说这个电影如何如何，我注定属于那个战场。我觉得最后就看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啊有个升华。但是说实在的，整篇我没有太大的这个经验和震撼。 对，重点在于说你不需要看整篇嘛。我想起一位，我没看120帧哈，我听一位做电影行当不是导演的朋友说哈，他说他看120帧，他这样描述里面有片段，因为里面很多场景都是美国人常见的，在餐桌上面，从小声很亲切的聊天聊到吵架啊，姐姐突然拍一下桌子，砰，那个这很怕等等哈，那种。那我的朋友这样描述啊，因为这种场面啊，在情境在那个好多的好莱坞片，大大小小的片都出现嘛哈，餐桌上面的吵架冲突。那我朋友是说，以前呢，他作为观众只看到对那个他们在吵架，看到剧情的部分，现在透过120帧，他被带进去，他感受到他们的吵架。他感受到他好像坐在他们餐桌旁边的人也是看着他的姐姐妹妹，大家一拍桌子，那个声音耳边响起，那个演员的眼神呢突然闪了，我们的眼睛灵魂之窗嘛哈，突然惊恐，那种创伤后遗症的感觉。他说他感觉到他了。 那我就真的是太钝了，就我觉得这事儿得需要说，哎，这是120帧啊，仔细看哦，能看到这种。我就相比之下，我真是就是太钝了，我觉得没有特别。 你不是钝，你分了心，旁边坐了一个女生， 不是 你没有集中精神太 昏，不是两个应该交换机票，交换门票的。 对，你应该看，不是，我是觉得啊，我这么说可能肯定有李安的粉丝就骂我，对吧？就是，但是我是觉得我总得说出我真实的这个观感。我还有一个地方是， 你不用怕，李安粉丝没有范爷的粉丝多。 我挺范爷啊， 范爷的粉丝也骂他，不要骂我。 我觉得比如说这个电影、在西方的这个影评不算特别好，对吧？然后呢，李安的解释似乎是倾向于就是说，你看对伊拉克战争，我这么一种反思啊，是不讨美国民众的好的。可是他这个解释我也不太同意，因为美国历史上反思这种战争的这种太多了， 没。而且就算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反思电影也很多， 对，你不能拿这个当真， 激烈的， 对，我觉得还是电影本身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实在的，有些地方我不了解美国的情况，可是作为我来讲有点不能让我相信。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像李安导演自己也说，就是说好的电影是浑然天成的，就是每个情节的发展呢、你觉得是生活里必然会出现的。而他这个里边啊，我虽然我不了解美国的情况，但是我略微觉得有点作，有点抢为人事。就比方说，要照我的感觉，前线回来的战斗英雄，美军的战斗英雄，请到这个超级碗比赛的这个中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战争英雄了，我觉得不会有后台的那个场工或者是舞台总监因为一点小的事情就打我们的战斗英雄。他为了表现说美国人并不在乎，并不 care 你是战斗英雄。但是我觉得咱们春晚后台会发生这种情况吗？就是说一个场工一个导演因为上节目的原因，最后还不依不饶，一帮场工纠集起来 围攻我们这十个前线回来的战斗英雄打起架来了。我说实在的，我不了解美国的国情，可是作为一个中国观众，我会觉得这有时候有些勉强。就你，我知道你想表达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些情节有点作。我们先去点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当然，就是我的推荐，不用评价不可信的啊，这还是金马奖评委水平最高。我作为屌丝观众，我可以说一下，对吧？但是我就相反，我说啊，他让我觉得不大可信。可是呢，这个钢锯岭啊，就更不可信了。可是你钢锯岭最大的力量是你架不住一个不肯带武器的人，偏要走上二战的战场，不肯摸武器，因为信仰上帝。但是最后他救下了75个伤员一个人，这最不可信。这描写的是一个战场上的胜利， 但那是真事 吧？可是最要命的是、This is a true story。 我觉得他最大的力量来自于这么不可信的一个人、可是完全是真的。不仅是真的，甚至这个 Mel Gibbs 呢，害怕人们不相信，把有些这个真的这个人的这个 Doss 的这个情节啊、都没有敢拍到电影里、因为比如说他身中15块弹片，还回去想救人，这个情节都不敢放在电影里， 因为太假，听起来太假了。 对， 就其实我看很多的电影电视都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就你以为是假的东西，结果发现全都是真的。 对， 你比如说我最近看一个英国的电视剧叫《皇冠》The Crown，讲现在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的一生的故事，拍得非常精彩。里面有一段就他当年加冕，但是他退位的那个苏轼就是温莎公爵，不爱江山爱美人那位，在巴黎看完转播之后呢，拿了一个苏格兰风笛在吹，在落泪，你就觉得太肥皂剧了吧？结果后来发现原来是真事儿，就往往原来我们真实生活要比小说电影还要肥皂剧。 对、很多真事啊、当事人甚至不敢讲的、我不是写了龙头凤尾嘛、我老板国际、 有真事、 国父不是国父国际经典名著哈、里面讲到一些男人之间的情欲哈。然后呢，后来有个人就跟我讲，他说哎，他跟一个以前英国的老法官聊天，他法官去世了，他说法官不敢跟别人讲，他说日本鬼子啊占领香港3年8个月、就把他关起来嘛，丢在牢里面、他说那个老法官就说，我后来从来不敢跟别人讲，这3年8个月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为什么呢？一个老法官是 gay， 他说我每天在那边3年8个月跟谁搞？日本兵，他说好多日本兵是好男色，这个也不奇怪嘛，日本文学传统都有哈，很喜欢男人哈，这轮流啊，他说他们把我关在那边，然后轮流那些日本兵啊，轮流找我去厨房、去厕所、去哪里医院房间，乱七八糟，非常荒唐的。那个老法官是说，我这种经历完全不敢跟别人讲。后来他老了，知道自己快去世了，才跟我朋友说，因为我朋友也是同志界的老大哈，是香港人哈。那香港人呢，看完我的书呢，因为里面讲到战争哈，里面的男人跟男人的感情，然后他就来告诉我这个故事。好多我们听起来完全戏剧化的东西，是真真存在啊，大家甚至当事人不敢讲的，还有很多好故事，请看《龙头凤尾》，这一段不能剪，不能剪接。 而且呢，你说这个真实啊，如何拍出真实来？我现在倒能理解李安为什么要创新。就现在啊，进电影院的人越来越少，这是个趋势。就其实电影的出路确实是，就说，你比如说这个《血战钢锯岭》。我现在都觉得，为什么我老觉得我现在眼睛生锈了？因为看过的这个片子好的太多了，所以呢，有时候你心里难免会比，对吧？你得是王中王啊。比如说这个梅尔吉布森，这个战争的场面拍的是一流的，对吧？应该说拍的太棒了。可是呢，拍的这么样的棒，我仍然会觉得，我说这个是从《拯救大兵莱恩》开始的，就是斯皮尔伯格能把战争拍成这种质感。哎，就你明白吗？就等于说你现在拍的再好，我们脑子里都有一个比照，就是说哎，这种技术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所以你说像李安这种电影人，他怎么能不想创新呢？ 对啊， 太希望带来个新的视听感受。 但问题是有时候往往很多创新大家不会太注意， 就是你创新不一定是追求这种所谓的写实真实要能更真实，你可以反过来，完全可以是虚构的，或者完全你创新是整个题材放到另一面的。比如说去年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战争电影是那个叫什么